阿胡官，你係做法官咁耐啦，係咪？咁我哋睇到嗰啲裁斷書又好，係咪？全部都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啊，訴黃毓民，訴某某某咁噶嘛？你嗰啲理由就係梁振英訴，嗰個唔係民事。 你嗰、那個你嗰個係、啊、刑事， 刑事民事得嘅， 唔係民事都冇噶， 民事都冇 梁振英訴噶，係律政司司長訴。 係咯，係咪先？ 冇 嘅，即係嗰個唔係公訴嘅，係民事嘅，咁都係用律政司嘅名義，就唔係用呢梁振英三個字噶嘛。 冇錯啦，律政司司長係代表全個香港特別行政區， 所以咪禮崩樂壞咯，阿胡官係咪先？即係呢啲人做特首咪死得咯。 所以我咪要出嚟選咯。要知道我同毓民有冇擦出火花，请收睇《毓民会客室》。 毓民会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翻到嚟第三节嘅大香港早晨啦，咁样咁首先咧，为大家讲讲现在个交通情况先啊，咁样 交通消息。 系啦，咁啊，龙翔道往葵涌方向咧，近住笔架山花园嗰度咧，有八车相撞喎。咁如果揸车嘅朋友咧，咁就即系留意一下嗰一度嘅交通状况，咁啊可能会比较挤塞。 或者搭巴士嘅朋友嘅话，可以试下搭地铁啊。 你真系有心啦。咁咧，咁就系呢一个状况啦。咁样咁嚟到第三节咧，咁我哋就讲翻第三节嘅正经嘢啦。咁样咁好啦。咁第三节嚟到讲咧，咁我哋今日咧就揾咗陈医生嚟到做个访问，咁样咁个访问咧就系关于呢一个甲型肝炎个状况啊，咁啊因为咧卫生防护中心咧就最近就汇报咗本港甲型肝炎嘅最新情况，咁样咁就讲到话咧带艾滋病病毒嘅男性同性恋者咧，咁就有一个感染甲型肝炎个状况咧，就由去年八月开始咧就异常增加啊，咁样咁就住呢一个问题咧，我哋就访问咗陈业宏医生啦，陈医生已经喺我哋电话旁边啦，陈医生你好， 系陈医生， 系陈医生你好。咁我哋首先讲下呢个甲型肝炎嗰个问题啦，嗱，即系好基本嘅一样嘢，成日讲肝炎啦，咁究竟甲型肝炎同乙型肝炎究竟有咩分别咧？ 究竟肝炎系咩嚟啊？即系大家应该都未必知道。 好啊，咁肝炎嘅病毒嘅即系顾名思义啦，佢哋如果感染到之后咧，就会引发嘅肝脏发炎咯。咁通常如果肝脏发炎，即系会俗称即系会惹到之后会容易引起啲黄疸个病征嘅，即系好似面黄啊、眼黄啊、小便又会有啲茶色嘅嘢啊。咁呢啲就系即系嗰个病征啦。咁通常就有好多种嘅嗰啲肝炎嘅病毒，咁啊有甲至到去甲乙丙丁戊都有嘅，咁通常人如果即系喺分辨边一啲传染嘅媒介咧，就系、是、就做一个界定啦。咁就通常我哋就甲同埋呢个戊咧，就系、是、经过食物方面咧就会传染嘅。咁而呢、這、一个乙型啦、丙型啦、呢、這个丁型啦，呢啲咧就经呢一个叫做血液方面咧就传染嘅，咁所以咧就通常有呢个两个大嘅分别啦，即一啲就系经飲食，一啲咧就系经呢一个血液咁样嘅。 OK， 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咁佢而家就讲到就系话呢一个男同性嘅接触者咧，咁就话佢哋感染甲型肝炎就由去年八月开始增加啦。咁就我头先听你讲甲型系由食物感染多噶嘛，系咪？ 冇錯， 係咁，但係點解佢會特別強調就係話啊男同性戀講到好似竟男同性戀竟同感染甲型嘅肝炎有咩關係咧？ 哦，咁因為始終佢哋嗰個叫做性行為嘅方法嘅問題啦，就是、因為可能佢哋都係即係會經肛交咁樣啦。咁因為始終嗰啲甲型肝炎嘅病毒咧，佢哋會喺口水感染之外咧，亦都可以經呢啲大便嘅分泌啊咁樣分泌出嚟嘅。咁所以可能就係喺即係佢哋嗰個性行為嘅途中，咁即係用呢啲下身又好，又可即係掂嚟掂個口，咁跟住可能呢啲即係掂嚟掂去，咁嗰個程度咧就會感染到個病毒啦。 哦，咁樣，咁係咪其實係淨係甲型肝炎會咁，其他即係乙啊、丙啊嗰啲唔會嘅咧？ 但係乙同丙都唔係話冇機會傳染到，因為始終即係可能喺經嗰啲即係性行為途中，唔知會有血出咁啊，因為有摩擦，因為喺肛門摩擦，咁可能嗰個出血嘅機會係反而係大啲，咁所以其實乙同啊丙啊嗰啲嘅感染嘅機會一樣係咁高。 嗯，咁因為個報道嗰度都有講到，佢話係都係講緊係一啲主要係艾滋病病毒陽性嘅。嘅男士有爆發呢個甲型肝炎啦，咁但係其實艾滋病同甲型肝炎係咪完全冇 correlation 咁樣嘅咧？ 其實就應該冇乜大嘅 correlation 嘅，不過即係始終艾滋病人本身個抵抗力已經弱嘅，咁變咗可能佢哋嗰啲病毒即係入咗身體，佢就即係比較難自我清除得曬咯，咁所以可能佢哋一感染之後咧。咁佢個傳播個機率咧就大啲咯，即係如果例如好似正常人，如果冇艾滋病嘅，咁可能嗰個病毒入咗身體，可能好快已經打低曬啦，咁變咗佢個傳播性咪少啲咯。咁但係呢啲叫艾滋病人咧，佢嗰個抵抗力弱啲啦，始終變咗佢嗰個一入咗身體，佢個病毒可能未必話好活躍，但係佢嗰個傳流性又好長時間，咁變咗佢不斷帶菌，咪不斷容易傳染俾人咯。 哦，咁即係如果以你嘅見解，咁即係呢個就係近來即係甲型肝炎上升嘅原因喎，定係會唔會有其他原因？因為之前都即係啲報道都講到，好似之前都冇乜試過咁樣係一下咁樣爆發咗咁樣咁。 這個就真係幾難解釋，不過有啲可能性嘅，因為始終冬季都即係已經入咗冬咁耐啦，咁就變咗其實可能都係啲人飲食方面啦，可能即係就算係艾滋病人都佢可能都出街飲食噶嘛，咁其實可能佢都會一樣係食到啲可能未經煮熟嘅嘢食啊，特別可能啲貝殼類啊，咁可能喺嗰個情況之下就感染咗甲型肝炎，咁跟手就即係可能再同。即係性伴侶有接觸啦，咁跟住就可能喺呢個途徑咪傳播開去啦，係啦。 嗯，咁如果呢、這個咁呢、這個甲型肝炎其實係有冇辦法可以預防到咁樣㗎？ 哦，有㗎，其實甲型肝炎就都預防方法都好方便，即係都係打翻預防疫苗啦。咁所以其實依家嗰個衞生服務中心都公布咗話咧，係可以即係免費對於呢一啲叫做艾滋病嘅，特別係男同性戀嘅艾滋病，呢啲都係有啲免費嗰、那個甲型肝炎嘅針咧，係可以俾翻佢哋打嘅。 嗯，咁如果除咗呢啲人之外，會唔會建議埋即係其他普通其他市民去打呢支咁嘅甲型肝炎針嘅咧？ 其實都值得嘅，因為始終因為近呢幾十呢三四十年咧，其實甲型肝炎嘅感染率咧，其實係相對係少咗嘅，因為可能香港人都注意咗食物嘅衞生，咁可能即係街邊飲食少咗，咁可能感染甲型肝炎嘅情況其實係少嘅，咁變咗相對地咁嗰個即係自我嘅防護係弱咗嘅，因為其實通常甲型肝炎咧感染一次咧，就以後都會有嗰個免疫反應嘅啦，咁就。但係，因為有時你未感染過而係一惹到，特別係成年人嚟講咧，咁佢嗰個病發嘅時候就會比較嚴重咯。咁間唔中有啲 case 就係一感染到甲型肝炎咧，雖然即係大部分人都會可以好翻，但係好少部分 case 可以引起一啲好嚴重嘅肝炎，甚至乎肝呢個衰竭嘅。咁所以有一個需要，其實如果大部分。如果真係好多人要出外飲食比較頻繁啦，又或者可能要去啲比較落後啲嘅地區，可能啲孟加拉啊，或者啲印度啊，可能佢哋飲食比較不潔多嘅話咧，咁就值得打翻呢個甲型肝炎嘅預防針嘅。 嗯，咁如果咁你話近年都冇話好多甲型肝炎嘅 case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啲咁樣嘅爆發一次過好多人感染甲型肝炎嘅。情況其實以前有冇發生過嘅咧？ 如果好似頭呢個我啲病人呢一邊咁樣嘅 case 就比較少啲，咁但係一啲即係叫做社區性嘅爆發咧，就以前曾經試過嘅，咁就曾經喺呢一個大約1992年度啦，咁就試過一次都比較大型嘅甲型肝炎爆發嘅，咁嗰陣時都試過有成3600多人係感染過甲型肝炎，咁仲有成4人咧就因為好嚴重嘅肝炎就死亡嘅， 咁啊，呢個係92年發生嘅事咧。咁再對上一次就就喺1988年啦，嗰陣就試過一差唔多1000宗嘅又係誒甲型肝炎嘅爆發嘅咁樣啦。 哦，咁咁如果真係不幸患上咗甲型肝炎，其實係有啲乜嘢 treatment 咁樣樣噶？ 其實大多數就等佢自己好嘅啫，因為其實甲型肝炎都冇一個特別嘅抗病毒藥去醫佢嘅。咁多數就係用啲叫做即係支援性嘅治療啦，即係例如可能平衡翻佢啲血液嘅水分啊，啲電解質啊，咁嚟到即係希望佢個身體個自我復原，令到佢可以打低嗰個病毒咯。咁另外好嚴重嘅 case， 有啲可能就要用一啲免疫球嘅蛋白咧，咁去到即係作一個叫做針對翻嗰個病毒嘅壞個身體成型咯。咁變咗不過大部分 case 咧，其實如果是身體免疫力夠的話，其實自己會好翻曬嘅。 哦，咁樣，咁其實是甲型肝炎先係咁，定係全部嘅肝炎呢其實都冇一個特別嘅辦法去治療佢嘅。 咁又唔係嘅，咁又如例如乙型同丙型咧，咁其實乙型、丙型其實多數就係經母體傳播嘅。咁丙型咧通常就經血液或者係如好似隱君子嗰啲針筒傳染啦，都係經血液方面啦。咁嗰啲嘅咧就有啲叫做抗病毒藥啦，又或者係一啲叫做干擾素嘅治療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感染到治療，咁就即係嗰個成功率咧，有時都唔係話百分百咯，因為始終乙型同埋丙型，佢有時咧佢啲病毒咧，佢雖然你可能食咗藥，可能撳低咗佢一部分嗰個病毒，咁但係佢有啲咧係會殘留咗喺身體裏頭，咁可以一個叫做慢性嘅感染都可以嘅。 咁如果感染過之後，其實係又冇得根治到，定係呢個病毒會永遠喺你身上面？咁會唔會再翻發？會唔會話好容易翻發咁樣樣噶？ 如果甲型嘅話咧，其實就通但絕大部分就感染一次就已經就唔會再翻發噶啦。咁但係乙型同埋丙型咧，就通常就係一個即係會係一個慢性嘅感染咯。咁通常即係會係。即係差唔多叫做永久存留咗喺個身體，就應該就比較好，其實係好少 case 先要可以自己好翻曬嘅。咁但係當然有即係呢一樣嘢都唔使話太過擔心嘅。其實都有啲即係叫做驗血嘅方法啦。咁其實係可以即係不斷監察住個狀況咯。咁當然因為始終乙型又好丙型又好咧，佢因為佢慢性感染啦。咁又佢係間接性先至會發作出嚟嘅，即係佢可能係匿喺身體裏面，即係去潛伏，咁但係佢未必一定會發病，咁但係可能當你可能去到40歲，可能抵抗力真係弱咗啦，咁可能發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到肝，就跟住咪搞到肝炎，又或者即係慢慢又演變為一啲叫做例如肝硬化，甚至乎肝癌啊咁樣。 哦，咁咁如果係咁好啦，咁如果呢個病毒就會繼續殘留喺身體裏面咁樣啦，咁如果其實即係我而家例如當我已經患過甲型肝炎，咁我有呢個抗體喺裏面，咁我仲會唔會傳染呢個病毒俾其他人咁樣嘅咧？ 哦，甲型咧就通常佢個傳染性都係喺頭嗰即係例如感染咗之後啦，咁就可能喺感染病發前嗰2個禮拜啦，同埋感染雖然結束咗啦，可能個病已經好翻，但係之後嗰一個星期度咧都係有傳染性嘅。咁即係所以頭甲尾可能都有成個月嗰、那個時間咧係會有傳染性咯，通常惹到個病人。 咁其他類型嘅肝炎咧，即係如果我已經痊癒咗之後，仲會唔會傳染到俾人咧？ 乙型同埋丙型咧就係都幾高傳染性，通常就係經血液就或者性接觸就會傳染，係啦。咁其實而家即係如果用呢、這個愛滋病嘅 case 咧，就即係連帶呢個甲型肝炎都一樣可以經即係性接觸會惹到，因為始終即係可能係嗰、那個呢、這個大便啊同埋口水啊各方面都係一樣可以有嗰個病毒嘅，係啦。 咁頭先阿陳醫生提到話，乙型同埋丙型都係可以透過血液傳染，即係可以透過性接觸傳染啦。咁樣咁又話即係乙型、丙型其實都好難去醫翻好啦。咁樣咁其實咪即係話，即係一定會做咗一個遺傳病出嚟咯。 佢就如果係容易啲遺傳啦，咁但係當然大部分如果一出世 B B 咧。 其實就而家都有一啲叫做疫苗係可以打翻落去佢個身體嘅，因為其實母體咧佢就其實係經例如啊呢個生 B B 嘅過程咧，其實係媽媽嘅血咧就會即係可能會接觸到 B B 啦，咁變咗係嗰一刻咧就係惹到嗰個病毒嘅。咁所以當喺 B B 一出世咧，其實依家所有 B B 都會打一啲叫做原肝炎嘅預防針噶啦，即係一出世都已經打噶啦。咁同埋如果係都明確知道啊，佢媽咪係有原肝炎帶菌，咁可能都會同時間打一啲即係叫做免疫球蛋白咁嘅嘅預防嘅呢個針劑咧，佢同時打埋落去嘅，咁變咗咧就抵消翻嗰個病毒嘅感染咯。咁所以原肝炎嗰 part 咧。其實就母體傳俾即係以今嘅科技嚟講咧，即係母體傳俾下一代咧，就應該都已經可以叫做都幾有信心可以清除得到嘅。咁所以暫即係不過當然就唔係百分百啦。咁即係只可以講話係即係有方法係可以即係減少咗嗰個傳承。咁至於丙型方面咧，就比較難去到有一個方法去預防，因為始終佢冇一個特別嘅疫苗去到抵抗佢嘅。咁不過即係又係都惹到個即可能性就唔係香港人嚟講比較細啦，丙型 嘅。嗯。咁樣樣咁我唔記得咗想問嘅，你仲有冇嘢？你哋仲有冇嘢問？ 咩特別？ 咁甲型肝炎其實係咪就唔會遺傳到俾下一代㗎啦？ 哦，係啊，其實甲型就應該就唔算係遺傳性，因為其實都係經食物啊，即係糞便啊咁傳播嘅。咁但係當然就反而係經飲食傳染咯，即係如果家人食嘢，可能咁啱一個有甲型肝炎，咁其實就。可能會經口水啊咁呢啲，或者即係如果咁樣去廁所冇洗手，咁可能就會傳染到。咁所以如果通常即係有甲型肝炎，咁其實都要有一輪嘅隔離咯。即係如果感染咗嗰一刻，咁當然就隔離做得足，咁就傳染性就會減低啦。 嗯，咁佢其實呢啲肝炎嚟講，其實有冇話對生命嘅危險性有幾大嘅？因為你啱啱講過，即係3000多宗都有四個人係死咗咁。咁其實佢係。佢系会导致其他并发症啊，定系即系就系、是、因为肝炎而会死咁样样噶？ 系啊，其实因为肝炎就大部分当然即系如果甲型嚟讲啦，咁就其实即系意外会痊愈啦。咁但系即系你都睇到3000多个有四个可能都会死亡，就是、因为佢哋可能嗰一刻就第一可能个肝就会衰竭咯。咁因为人冇咗个肝咧就。分解唔到人體裏頭啲毒素啊，咁變咗即係嗰啲毒素積聚，咪會即係令到個人啊成個即係各樣器官都會壞死啊咁樣，咁變咗即係多數就係即係死亡個案咧，就通常係呢個原因。 哦，理解理解。 咁我想問下陳醫生咧，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各種嘅肝炎咧，有啲咩病徵可以睇得出自己會唔會患咗肝炎嘅？ 都其實主要嗰個叫做發病嘅時候咧，佢就會即係面黃啦、眼黃啦，咁就可能表面嗰度咧會有啲茶色咁樣啦，好似啲即係保璃咁樣色咯。咁另外就亦都有少部分 case 咧係會有肚痛嘅現象啦，咁就特別喺上腹嘅，因為嗰個肝臟喺嗰個右上腹， 即係直頭個肝會痛出嚟嘅。 系啦，因为佢有炎症咧，咁就通常都有即都唔系话个个会痛，不过系会有咁嘅可能性。 嗯，咁即系其实各种肝炎佢嗰个发病个症状，其实系咪都系接近系相似嘅咧？ 都系类似嘅，因为始终佢一肝一有事都系通常佢嗰个显现出嚟都系有咁嘅症状。 哦，咁即系到时一定要揾医生睇咗先知道究竟系边一型嘅肝炎啦。 是的，有時都可能真係要做一啲例如驗血嘅測試咯。其實驗血都可以好方便，即係分辨到嚇甲啊、乙啊、丙啊咁樣噶啦。 咁驗血嗰個大概，如果我覺得自己有肝炎咧，咁大概要等幾耐到先知噶？ 其實都好快，應該一兩日都已經有嗰個 result 出嚟，應該好快。因為而家嗰啲叫做測試翻嗰啲抗體或者抗原啊，咁都係可以好快。 嗯嗯， 明白 曬。咁其實如果染咗甲型肝炎，咁要等兩日先有報告。其實即緊唔緊急嘅？其實肝炎呢個病嚟講， 如果你講甲型咧，如果一般人啦，如果唔係話好似病患者咧，其實都危險度就好細嘅，因為佢即係人體其實大多數都會有抵抗力可以打低到嗰個病毒。咁最緊要嗰一刻即係要休息啦，始終即係因為佢冇一個特別嘅藥物去治療㗎嘛，咁所以就只可以靠人體本身個抵抗力。咁其實最重要就瞓下休息。咁其實大多數係自己就好翻。 OK， 明白。系啦，咁系 咁啊，即系似乎如果我哋感染咗甲型肝炎嘅，似乎都真系除咗休息之外，都冇乜解救嘅办法，只能够话尽量最好唔好染上啦。咁样咁就好感谢陈医生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啦，系多谢晒陈医生， 陈医生， 咁希望迟啲再有机会再访问你啊，拜拜， 唔该晒，拜拜。 系啦，咁啊好感谢陈医生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啊，咁样各位咧，似乎大家都要小心啲甲型肝炎啦。不过似乎甲型肝炎就真系即系注重食物嗰方面嘅问题多啲， 其实都唔关，其实 关个标题嗰个重点咩事？咩男同好似唔关事咁嘅， 唔关事。 只不过就即系可能男同性恋者就即系嗰个。即身體就弱啲啊，咁就會比較需要關注啊，身體多啲啫。 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患者， 即根據啱啱陳醫生所講，就係因為艾滋病患者嘅免疫能力可能低啲，所以先至要比較，即比較容易發病出嚟咁樣樣，咁所以就要比較注意。咁如果普通人嘅話，要避免呢樣嘢，應該都係你啲貝殼類食物要煮得熟咁樣樣就。主要可以即食方面小心啲，就應該係可以避免到噶啦。 系啦，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下各种嘅身体状况啦。如果见到啊，开始有啲面黄眼黄，跟住个上腹个肝脏嗰部分咧又有少少痛嘅话咧，咁就要及早睇医生啦。咁样咁就好，今次咧我哋就到呢个为止，咁下一次再翻嚟啊。